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15闹元宵，小花小猪大磊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你们说古人有语言类的滑稽节目 啊？那是， 这少不了， 从古至今皇上都喜欢听语言类节目。 嗯， 还有载歌载舞。 对，皇上喜欢看舞蹈 相扑， 皇上喜欢看相扑。 脚底就是 脚底按摩， 脚力相抵 啊，掰腕子拔河呀， 大背胯大口袋。 哎呦， 背口袋， 大口袋干嘛 是？背口袋 不分大口袋，对，背口袋摔跤， 这么文艺。 杂技、魔术、 评书、 笑话、 说唱、艺术， 哎，都有，还有舞马，就是说、高头大马随着音乐嘎噔嘎噔的起舞， 马戏 啊、还有 耍猴的， 百匹马同时表演，哎、嘎噔嘎噔。 他们这晚会不审查呀？ 审了、啊，这皇上认可的节目 是吧？ 他有那个这个皇家春晚小组 啊、 真的 一审和终审 对。欢蹦乱跳的马，这得过好几关呢，不是匹匹马都能上春晚。 对， 被毙的再上元宵春晚， 被毙的就变成那个做那个什么马灯。 哦、 你很有体会啊！ 啊，他是。 而且到唐朝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令我非常开心的一个这个细节。 全贵妃。 唐朝的春节出现了一样有七天的长假。 哦， 对， 唐 朝 花灯， 唐朝七天乐嘛。 第二天重播，不就再来啊？你皇上看完了，给大家伙与民同乐嘛，对不对、 啊？对，皇上就不看，再看太拼了， 哎，就是重播， 反正七天乐呢，是吧？ 对，这套班子呀，可以在祖国各地演，是吧？这又叫走穴。 宋朝的春晚非常热闹， 嗯， 它跟唐朝的还不一样呀。当时你知道那个朝贺的时候，也是鼓乐齐鸣，夜笙歌。 咚咚隆咚嚓，咚咚隆咚嚓， 这有狗熊。 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嗯， 清朝的春晚已经很具有现代元素了。 那当然了， 你想光绪的时候， 嗯， 这个节目单上，春晚节目单出现了歌舞、合唱、芭蕾舞剧，嗯，表演唱、相声、硬气功， 哎呦， 小品。 第一那会儿啊，这个已经有很多的外国艺术到中国来了。 对， 其次呢，那会儿很多的现在形式已经形成了同光十三绝嘛， 没错， 对吧？ 艺术繁荣的鼎盛时期。 对呀、啊，艺术是形成已经定型了，同光十三绝就是同治光绪年形成的、 哎、各个行当的这个艺术的顶尖人才， 哎， 为皇上效力服务。 谭鑫培， 定军山是谭鑫培的看家戏之一，这个戏还有一个名字叫一战成功，很讨口彩。 传统习俗由来已久，你看过去荣国府怎么过新年呢？ 怎么过呀、啊？ 办年货，摆酒席， 跟老百姓一样。 那可不是嘛！哎，你要是不信，你可以看53回和54回。 我现在找本《红楼梦》去吧。 那时候人家拿的那个是头等的恩赏，皇帝给的压岁红包。 嗯， 就给族中的子侄发年货。你想，皇帝的压岁红包是不是也是银子吧？但是没有多少钱啊。 嗨。 他呀不在钱多少，就是那么个意思，你给个十块二十的。 而且你拿了红包你就得去进宫朝贺，你得跪那儿给皇帝磕几个头，皇帝还会赏宴，管完饭以后咱们再祭祖敬神拜年，你们都别走啊，别走， 要不然都别走啊， 等一会儿给老祖先磕头。 当然《红楼梦》里就写到说，在腊月二十九，当时荣宁二府都要换门神，要挂牌，新游了那个桃符，这都是要焕然一新的。 哦， 你再看那个府上贾母的花厅，摆十来席的酒，大戏台，看灯，放炮竹，也是很热闹的，才打灯谜， 对，半夜叫门门声谁 还组着他们说相 声。哎， 也有啊，看表演， 看表演，唱京剧。 你想，你要是当时那儿大家族里的一个小公子儿， 什么 小公子？ 哦， 你是不是挺美的？ 嗯，我怕他别没落就好。 你呢，被一个姥姥带到大观园里边，呵，看着人家吃啊喝呀、啊、玩啊，猜酒令，到各个闺房去看，哟，这个闺房可不像是个闺女的啊，这谁的闺房啊，还带着玩啊，这整个，然后那姐妹们还逗 这弟弟怎么那么熟呢。 你姥姥还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 对，顺切想， 我奶奶是刘姥姥， 你就叫王大板， 小名板儿。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爱听那声声入耳的京腔京韵。桃李春风又一年，在新的一年里，街坊们和我一起继续关注这个亲切好玩有情怀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大家好，我是吴京。 小底叶鹏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呦，家宝老爷，我想问问你们，就是你们怎么看缘分这个词？ 哟，怎么着？ 哎 哎，家宝，你这个神态让我想到很多，怎么了？最近感情不顺？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你一提到缘分、啊， 我们就想起了小柱。 怎么他这么没有缘分呢？ 对， 缘分这个事儿你们就没想过？比如说，咱喝那个豆腐脑的时候，有一女孩坐你们对面。哎，正好点的也是豆腐脑， 这早点摊儿也点不了什么其他。 不是，我跟你说呀、啊，这能说明一个问题，这女孩啊，可能也是咱们附近的街坊 啊。对 对。 然后你们俩要加辣子，哎，一块儿动手抢一块辣子， 就打起来了。 并不是打，这个细节呢，引发了你们对彼此的关注。加醋，俩人又盯上一个醋瓶子， 没有第二个瓶了吗？非得抢一个， 你知道吧？其实我跟那女孩啊，我们吃的是一碗豆腐脑。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缘分， 这 没有刻意的安排，就是抢到一起去了， 就是撞一块了。 因为你若是有意选择的话呢，我觉得缘分的因素就少了，正是无意中碰到，你们之间产生了莫名的一种关联，那么我认为这是天定的一种缘，也就是缘分。 他这种是一种学术型的这个解释， 当然我更希望这些事儿发生的更美好一些， 都一块儿抢豆脑吃了，这不挺美好的吗？ 我就不希望就是有的事情上让人家说这是缘分，就你们能明白吗？ 啊、 我们糊涂了吗？我们明白不了了，我们 啊，我不希望什么呢？就比如说不喜欢你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对方还说这是缘分，那我就很不舒服。 什么事儿呢？ 比如说跟你抢豆脑的姑娘呢，她是你平时最讨厌的那种类型。话多、 哦、 手欠、 哦、 不分场合， 那就是你吗？ 不是这样的人，你也不希望他称之为这是缘分到 了。这也是缘分，咱常说这孽缘，孽缘 的哦，这不好的缘分 哦,、嗯、哦，是有这么一讲，孽缘就是不好的缘分， 作孽呀、啊 哦、 孽缘呐， 引起了伤害。我是说真有这么一个孽缘的事儿发生了。 什么事儿啊？ 就在不久 前、啊、 怎么了？踩着你了？ 就是他说一可怕的事儿、啊、我先害怕一下。 你等我说完了你再害怕行吗？ 哎， 就在不久之前，咱们胡同有一个王哥，他是北京的的哥，他呀遇到那么一段孽缘， 没了，就有一孽缘。 我想你们肯定又想到了这个男女朋友关系方面的事儿，其实不是， 我们没有， 没有，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 一开出租的肯定是遇着呀，什么关于这个上车去哪儿的 问题，绕路， 哎， 找不着地儿。打起来了，是不是？ 严重多了，是他遭到了两名打车男子的抢劫。这两名男子上车之后啊，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右看看， 上看下看左，要唱是怎么样？ 原来这个的哥他不 简 单、 哦、对，有俩挡把是怎么样？ 突然间对王哥发起了攻击。 哎呀，这我感觉是动物世界。 王哥也傻了，没想到没碰到过这种事儿啊， 谁都傻了， 可不是， 报警呗， 跑呗。 王哥情急之下说出这么一句话。 说什么？ 你为什么抢我？ 思维太缜密了，他还得问个原因啊。 不是，人劫匪哼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难道是因为我今天戴了鸭舌帽，挂了新棉袄？ 这有什么呀，叫戴帽子就。 因为他琢磨是不是有些新的东西引起了劫匪的注意，劫匪说了，因为这是缘分。 什么意思啊？ 劫匪就说这么一句、 什么意思、 缘分不明白吗？缘在天定，分靠人为啊、缘在天定，分靠人为啊、先有缘再有份，今天抢礼并不是刻意安排。 哎，你看他要这么说，我就感觉我要出租车司机我都信了。哎， 我觉得这个理由挺充分。 是，他说的很具体嘛，很严谨。 哎呀， 不管是你有意还是无意，反正我们选择了一个场合，只要是我们迈步踏出去，那么缘就是咱们邂逅相逢相识并抢劫了。 又开始抢了。 我跟你说，像这类的劫犯我还真碰见过 啊， 像这种的骗子是有理有据，慢慢把你入到套里。现在你知道这搞传销的也这样， 对 吧？慢慢你就进入了他的这个圈套当中了，你很容易相信。 那我问你，就是人家要抢你的话，你认为人家说是缘分，你也会相信是吗？ 你不能让他往下说呀，你知道吧？就说到一半的时候，这就是缘，啪，就给抓住了，知道吗？ 叼住他的手腕。 就给他攥住，你这劫匪，你不能让他说着说着跑了，是不是？攥住他手腕。 不 啊， 劫匪啊，劫你说你还是先跑比较好， 是吧？ 对，你这时候就不要逮他了，好不好？ 一打二恐怕是比较难的啊， 是吧？ 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你给劫匪洗脑，你说可是缘分更像风一样无形又无状啊，无可把握。哎，其实缘即是风啊，来也是缘，去也是缘。 哎，我有这功夫，我打个电话你救我吧，行不行？ 你看是不是？你来是缘，但我走也是缘呢。这时候你赶紧走，哎、 是吧？他还挺容功夫听我，是吧？ 他听完之后，他还得回答呢。 啊， 缘分就是缘分 啊。 他可能会说缘分真好啊，有缘千里我来抢劫。 那么咱们说什么呢？咱们说你我无缘，所以不必抢。 我们俩认识，这是。 你可以说无缘，哪怕门对门 啊，还。 这意思就是咱俩就算门的没，你也不能抢我。 啊、他还得说，他说我还要上联，你敢对吗？ 啊，我还要下联，你敢说吗？我可对不了。 我说山羊上身，山碰山羊角。 我说下那个水牛下水，水碰水牛。 我还能添字儿， 我还能加字儿。 我是山羊上身，山碰山羊角，咩。 我是水牛下水，水碰水牛腰门儿。 瞧你们说的哪儿那么热闹啊？ 你要不提，没这么热闹啊。 哎，就是我觉得抢劫不对。 抢劫是怎么不对？ 这、 他说了一句人话呀。 哎，你比这个出租车司机啊还有这劫匪文化差多了，我跟你说。 他愣说出这么一句了。小花啊， 就我觉得抢劫不对，不管是拿什么理由，哪儿什么这缘分到了，没听说过，我很生气。 这个不用琢磨这么半天才明白这么一道。 你要是出租车司机，我觉得啊这事儿绝对不会搞这么长时间。 对， 哎，你就直接说 我给你钱就完了 啊。 你就认了。 但是后来当然具体经过我还没跟王哥了解，反正警方已经抓走了这两名劫匪。 哦， 审讯的时候呢，确实就是因为都你们知道吧？这 我们不知道，我们 没有 这个经历。 老看法制节目， 我们不看 法制现场，那那么好节目，你们应该知道，都会问到作案动机 啊，这是为什么？ 嫌疑人就说了，就是这个也没说必须得抢出租车，就是缘分到了，他还是坚持说缘分到了。 哦，他要这么坚持，估计警察也得坚持。 是当时警察就把他们俩扣下来，刑事拘留。 是得重判，干什么事都拿缘分解释。 警察说嘛， 不利于成长， 不利于成长。 这你们俩进这个监狱啊，也算是一种缘分。 对对对， 早晚都得进来。 哎，警察呵呵一乐，说是啊，你跟牢犯也是有缘呀。所以我要送给你们的话就是，遇到孽缘。你们一定要先扼住孽缘的喉咙。 孽缘的喉咙啊，怎么着？给他治治这个扁桃体。 哎呀，小花啊，你要是下回没话呀。 哎，扼住命运的咽喉嘛，差不多那意思。 就是，家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两个要想控制住孽缘， 怎么办？ 最主要问题就是不要跟他说话了 啊， 知道吗？就是，要不然的话就控制不住了。 好的缘分，那么你们就应该把握住缘分，不要错过缘分，因为错过了以后就没了。 还是没有啊。 看到大街酒吧里是这样啊，大磊平时不爱做作业，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寒假啊， 甭光说 过年吃的多， 你们都有这种经历。 只有在最后那么几天抄，写， 连作文都跟人抄一模一样的。人家把墨水倒在什么什么什么同桌的衬衫上了，你也把墨水 倒到裤子上， 倒裤子上。人家扶个老爷奶奶过马路， 我的扶老爷爷， 人家捡了10块钱， 我比他得捡得多。 你捡多少钱？ 我还捡50。 你捡了50块的纸币？ 还是纸币？ 有50块钱的硬币啊？ 不是，小花要捡的，我还捡的是纸币。 这小花就是管住嘴了，要不然你捡那个纸币还数额会更大。 那我捡的干嘛使？ 你看着像钱呢？ 没有人这么说话，我捡了100片纸币。 那这么着，捡了50块钱的壁纸，行吧？ 嘿，我要说你写作文啊，就是不动脑子，不认真复习。王大磊，破五饺子我都没好好吃。以把作业落在同学家为借口，躲过了我老爹的几次审查作业的过程。 我爸也不认识那同学家。 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我完成什么任务了？ 今天我骄傲地来到教室，就想给大家看看我完成的暑寒假作业。 哎，我就是寒热没弄明白。我说我破五都开始弄的，原来暑假作业。 你这倒是有这个超前性，在寒假结束之前把上学期的暑假作业给写完了。 上学期的没人查了， 同学们不要笑。 老师您乐够之后您就阻止我们乐是吧？ 哎，等到大家交作业的时候啊，王大磊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词儿用着都不合适。这上学怎么能用众目睽睽之下？ 好，这儿大家这等着，王大磊当着芸芸众生的面。 我们班人也太多了 哦， 然后一翻书包，妈呀， 书包漏了。 我的寒假作业呢？ 哪儿去了？ 老师说好好演员应该考到电影学院。 其实那年大磊真写作业来的，但是寒假作业不慎失落在了某处， 也没有个好心人给我送回来。 这个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间王大磊脑门一亮， 通电了。 哎，小黄，我跟你急啊，什么东西脑门一亮，灵机一动也行，灵光一闪，脑门一亮。 忽然想起呀，我是这个正月里边看舅舅的时候，把我的这个作业本啊带上了前往看舅舅的那趟列车。 看舅舅的列车？哎，小花，你还不如说看舅舅的道上呢。 因为你小时候说话就这样，我现在学你小时候呢。 太没有逻辑性了，我踏上了看舅舅列，坐上了看舅舅列车。 列车开往了春天，你这寒假作业就找舅舅去了。 跟老师解释一下吧。 所以呢，在经过了20多年之后，这件事情再次重演了，只不过主人公不再是王大磊，而是王大磊的外甥，简直是一模一样的事儿。这不是寒假你们家里亲戚说出去海南玩一趟吗？结果你侄子把寒假作业遗失在了机场里。现在你们一家子都很生气，因为是勾起你们一家的老病了。 我就听说吃点忌嘴的东西勾老病，我还没听说丢作业也勾老病呢。 这是 哎， 丢作业世家。 那我们应该不拿这当回事儿， 一代一代的丢，到现在 改换门庭的是吧？ 对，是想光宗耀祖的，这算 写作业就算光宗耀祖了， 没丢啊。 哎呀，所以呢，你们一家子气势汹汹的就找这航空公司去了。 瞧这一家子。 还告诉我们说，要是如果找不回来，就投诉我们机场。这个、 让他们赔偿几十万 啊、 嗯， 几十万字的作业，您说清楚了啊。 其实孩子没写那么多字，主要还是他们黑。 我黑这些字儿管什么用啊？ 人机场人也说了，好好，反正我们帮您通知一下吧，到时候第一时间帮你尽可能的找回。但是您不要做无效投诉，这个锅我们是不背的。后来其他航空公司也转发了，表示大家都不愿意背这个锅，就你那作业丢了，我们给你找。 我就做这一航公司，跟别人没关系。 终于王大磊侄子跟老师说了回实话，老师，我的作业上天了。老师说好，你也想考电影学院是吧？啊。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72遍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关于寒假，咱们下面听听人工智能小冰怎么说。 寒假模式，你的假期打算怎么过呢？冰冰冰，这一放寒假又赶上春节，不得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吗？再隔三差五的聚个会，平时无聊的时候宅在家里追个剧，肉就这样悄悄地爬满了全身，此愁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三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啊。最后小兵想说，人终究要长大，寒假终将不在。 现在正在过寒假的朋友们，别告诉全世界，让那些没有寒假的人太羡慕哟。 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远远、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晚来忙 有你有我 在一旁，娱 乐七十二变， 王大磊，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大瀑布酒店，领导席，领导席啊！ 哎呦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领 导席，大喜日，新娘子长得真漂亮。 哎呦呵， 赶紧给抱一大胖小子，我们牵一个重孙子， 牵一重孙子， 牵一重孙子， 要牙得露牙， 哦，吓我一跳， 牙 露牙， 我有牙还是露牙？ 我听说没牙漏风。我跟你说，舅爷，您这脑子呀，确实是不大好使。 出了急了，没带假牙。 出了急了， 哎， 那么着急干什么？舅爷， 晚了，忘了你今天办好事儿。 办好事 儿，要 办喜事儿，就那不叫办好事儿。得了，那一会儿中午饭你也没法吃了，没带假牙。哎呦，人来的也不少，时间到了。哎，我说，小孙， 哎、哥、啊，怎么新娘子还没到呢？ 我这不叫伴郎小孙，你赶紧去看看去。哎、 是啊， 我媳妇这化妆怎么样了？准备差不多的开屋呢吗？ 我 去 看， 去敲门问问去。我这不接待客人，他也不出来，真是。 没有人呐。 没人啊！ 你开开门，开门。没人。 哎哎哎！屋子里没人了， 会不会上厕所去了？ 找找啊！ 但是这么长时间，20分钟了，那应该是个…… 你数着20分钟的， 我就 找个女的进去看看，不完了吗？ 哎、那我也赶紧去男厕所，我也看一遍。 男厕所你看什么、 不用了。 哥，哎，厕所里没有人。 那赶紧找找啊！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 啊，战线， 怎么回事 啊？还有5分钟就开始了，哥。 推迟10分钟， 好、 啊，赶紧撒出人家，四下来给我找。 好， 找着了还则罢了， 找不着， 找不着也得找。 好， 你们俩闹矛盾了？ 没有，刚才好好的，昨晚上有说有笑的，瞎转悠什么？结婚的大事，哎，您里边请，里边请，快快快，我忙不开。 怎么办，哥？到处找都没有，你们是不是在玩躲猫猫啊？ 谁这日头玩躲猫猫啊？怎么办呢？这是 已经推迟10分钟了，我找了半天没人儿啊，放鸽鸽子了。 谁敢这舅爷都来了，这怎么办啊？ 哥，你老实说、哎，最近你们没惹什么娄子吧？ 没有啊，惹什么娄子？能他这日子可能他上哪儿去了？ 这明显是跑了。 什么？ 跑了？ 逮着呀，赶紧！ 哪儿逮着呀？这是心灵上的渐行渐远。 我就要肉体上的越走越近。 可能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 嗯，你愿意听好的还是愿意听不好的？ 你先听好的。 你得了传染病。 得传染病是好的。 对，他可能是怕感染你以及大家。 这一宿怎么得的？就告诉我吧，昨晚我把 传染病当然发病快了，可能潜伏了20多天、40多天了。 传染病啊！ 不是，那也不一定哈，也很多种呢。你比如像甲 行，行吧。那你说那不好的是？ 可能是不是叫做跑路？不是 跑路。 还不起钱，是这个 跑路也不是还不起钱， 私奔 啊，对， 那跟谁呀、啊？ 奔了， 那就肯定不能告诉你。哥，哎，哥， 哎呦，哥，这怎么回事？ 老爷，快来！ 我 娱乐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 哎呦， 哟， 小玲。 你怎么来了？ 哎呦，咱多少年不见了，听说你结婚，我赶紧来看看了。 哎呦， 咱俩当初这青梅竹马啊。 哎呀，别提这事儿了啊，我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 我知道是好日子。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当年你 看。我说咱俩从小一块长起来，这关系好、 哦、 你结婚我得来，别瞎想啊。 我以为你喜欢我呢。刚才来了3-5个的向我表白了，这会儿都晚了。 谁这么美呢？ 好好，谢谢谢谢啊，这么厚啊。 这位是 哦，伴郎娘。哎，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学同学。 啊，大哥你好， 嗓子不太好听，但人真好。 这模样我也看出来了。 大哥，再坐会儿吧。 啊，不了，你好好在这屋待着吧，我实在坐不下去了。哎呦， 你要真有意思，介绍去。哎，婶子。 哎呦。哎呦，连你舅奶都听不出来了。 您别老在帘子后边，您出来我就知道谁了。啊，你先弄一身土。 哎呀。 哎呦，舅奶，你怎么来了？ 啊，我这不就盼着这一天呢吗？哎呦，可算把你嫁出去了。 您瞧您说的，就跟我嫁不出去似的。 哎呦，再留就有这种可能性。 放心吧。 啊， 留人留不住心。 那也光心灵上的沟通是没什么意义的。哎。 哎，我收到短信嘞。嗯，怎么是？哎， 啊，怎么？ 怎么阿军说他跟人打架给抓起来了？说没法结婚了 哟， 看啊， 和人打架给拘起，哎呦，这可怎么办呀？这么多酒席呢， 那怎么办呀？哎，快找人去， 随便找一个人啊？ 不是， 你看我这急的， 你是你把我爸我妈他们叫来， 哎呦，爸妈快点，就来， 快过去瞧去吧！怎么了？ 说什么事儿？你几位先把门关上吧。咱们自己人说个事儿哈。 哎，说。 现在新郎阿军他被警察局给抓着了，因为打架。 什么？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因为打架给抓起来了。咱们酒席现在没法办了。 这怎么办？这亲戚朋友都来了。 看看得取消。 看看孩子，那个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哎，我也挺着急的，到底怎么回事？ 跟警察商量商量，先结婚后拘留行不行啊？ 你别瞎说了，舅奶奶，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呢。 啊，都不知道这人在哪儿了，不是在公安局呢吗？ 也没透露是哪个局子呀，不会已经押关监狱了吧？ 公安局不审就押监狱，这是什么政策呀？ 我不知道，我着急的。 要不咱想想办法，咱要不这个打个电话，那个什么，咱把它取消得了。 咱打电话取消，这不还得去酒店跟亲戚朋友们这都道个歉吧？赶紧的吧。 那您就叫道歉吧。 我道歉。赶紧一块，闺女，赶紧咱一块走。 走吧。 哎呦，这怎么话说的？那我这钱是不是白随了？ 先放这儿，舅奶，肯定以后还得用。 好孩子，我当熟人使是吧？ 哎，真是羡慕，你瞧人家正常的举办了婚礼，踏踏实实的。 哎，姐， 干嘛？ 你瞧他们家那新郎， 有请新郎新娘交换信物。 哎，你瞧他们家那新郎，别，你仔细看，怎么像苏浅啊？你瞧一眼， 瞎说 了，这俩长一模一样。 新郎现在可以吻新娘了。 你看看， 瞎说，几斤一长全。 你看这咧着嘴还乐呢，你看看这，你看这头型都一样。哎，他怎么站那儿去了？他怎么走错了？是怎么着？ 好，请新郎新娘到香槟。 哎，他到香槟来，咱得赶紧过去。 两个故事让我们讲在一起了，但这两个事情还真都是实事儿。你像第一个故事，婚礼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场了，新娘愣找不着了，新郎万分无奈，就在包厢摆了几桌酒席，请了一下过来吃饭的客人。哎，做男人平时放鸽子也就算了，没想到结婚的时候也被放鸽子，真的是不幸啊。要说这新娘可真够奇怪的，您说吧，头一晚上，就是婚前头一晚啊，新娘还去浦江那边选了一下婚纱，这一点逃跑的迹象也没有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有人说了，是不是什么事儿新郎让新娘太伤心了呢？那不也得说一声吗？ 第二个故事更离谱，本来结婚的大喜日子，可新娘一家等到11点都不见新郎来迎亲，这个时候突然间接到新郎的电话，谎称和人打架没法结婚了，让新娘退掉酒席。谁知道新娘家人前往酒店退酒席的时候，却惊愕地发现新郎竟然在同一家酒店和另一个女子结婚，气愤不已的家人来到了公安局报案求助。 经过警方的调查才发现，原来新郎一直是脚踏两只船，他与这个新娘啊已经谈了4年的恋爱。 关键是他选在了同一天与两个女孩在同一个地方结婚，您说这是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最安全？ 现在得最安全的地方已经最危险了，你看那还打着呢。 救命！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开大街家属院，丽丽， 干嘛呀？又找我们显摆来了？ 上回咱俩做那个，哎，我看你都有点瘪了。 是吗？我给打打气，这是限行，我骑车来的，我说蹬着费劲呢。 哎呦！ 你别哎呦了，这都是你给我介绍的，然后你现在还哎呦，那个没几天就瘪，没一天就瘪，怎么意思啊？ 体质，你看我这就没瘪， 这跟社会体质有什么关系啊？体质体质的， 跟你个人的体质有关系。你瞅，这春天一来你就起个包，夏天一来你又起个包，秋天一来你起个包，冬天一来你还起个包。 我是四桶是吗？ 不过咱们第二次的那个还没跟医生约呢，啊，眼角那块你看我都开好了，你还没开好呢。眼皮儿，我这没弄好，你弄好了，这你先。你还想做点什么呀？我说那纹眉你别纹了，你那眉毛真不用纹，你瞧你那假黑道的。 那不行，打牌输了，圆珠笔画着。 假黑道？ 假黑道子？我刚听明白了，我这还走火车是怎么着？你别管了，我现在还想着这怎么的又瘪这事儿呢。反正都是你给我介绍的，你靠谱不靠谱、啊？ 靠谱，那医生真的挺不错的。 我没说那人。 啊，那你说什么意思啊？ 我说的那医术， 那当然没问题了。算了算了，我带你去啊，别着急， 还不如找一补胎的弄呢。 我老公快回来了，别再提这话题了，他不知道我这种的。哎哎，回来吧，别说了别说了。哎，老公来了。 哎呦，干嘛呢？ 啊，跟我闺蜜聊会儿天。丽丽， 你怎么又聊天啊？就这丽丽，我跟你说啊，少跟她来往。 哎，我在屋里呢。嘿， 哎，丽丽，少跟他来往。 怎么了呢？ 这个人呐、有问题。 怎么有问题啊？ 你看那个岁数，那个模样，没事还老整形的，他还不说，不说我也能看得出来。他动不动那些个部位啊，就有个变化。哎，我就没法说了。 你观察还挺细致啊。 没什么怎么细致。 他坐到哪儿你都知道呀？ 他坐哪儿？他坐哪儿我哪知道啊？他爱坐哪儿坐哪儿。 我问你，他哪儿瘪了？ 嘴瘪，脸瘪 啊、哦！这么说你没少看他的脸呀、啊？ 废话，我也不能老看他后脑勺啊！你们老在一块儿，我去了见着，我不能盯着后脑勺看啊！ 行，别掩饰啊，别掩饰啊！ 谁掩饰了？你的朋友 老 实 啊！ 我哪儿不老实？来，你说这话咱得说，就是我怎么不老实了？我就往这儿一坐，我就看人两眼，这就算不老实了？ 坐一边给你打分，到商场给你比个。 这不是都能显出我一点优势来吗？ 先不说那么多。这房子咱们什么时候给装修一下啊？都说了多少次了，再 装 一个。装 修你着什么急呀、啊？对不对？结果换大的，你再踏实装。 不行，我就想现在住这，我就想装了啊。然后那车咱们美容一下。 你是不是闲得难受啊？现在你 停停， 你要实在闲难受啊，你找一班上去打扫打扫卫生也行，有个事儿干呢。你就不难受了？ 这装房子不就是事儿吗？是咱俩共同的事业。 这个房子太小，你现在装的没有意义。 咱都结婚了，也没住上个新房，你这对咱俩都好。 这改善的不是他，这没有什么事。 你怎么那么烦呢？ 看来人了。 谁啊？ 哎，我 去开门去。 你哥们儿，你看， 你看， 你看， 你看， 开门。 东哥呀？ 啊？ 什么事啊？ 没事，我找我二哥。 东哥呀，里边呢？ 哎呦呦呦，小东来了，坐坐坐坐坐。 别 喝水不喝？ 别 啊！吃糖不吃？ 不吃 啊啊！你是什么事？ 我吃你东西，我就算欠你的吧。 这话说的，咱哥俩这关系。 这红酒我给你拿回来了 啊！不，你喝 我连动可都没动。 这我跟你说，这好酒 是吧？ 这叫菲拉， 是吧？ 28年的， 喝完之后是不是得菲拉呀？ 你给他这 也不见得菲拉不可。 用差不多了吧？ 我还是再用用，再用用。 别去，我准备装修了。 别，你装修装修你的啊，我不拦着啊。 不是，这当时咱说好了。 是， 就一个半月。 我这个还我，容期缓限啊，容期缓限。 不是你们俩这干嘛呢？ 我们俩这是说业务呢啊。 哦。 你看这现在多 不是要咱就挑明了。这不嫂子在这儿 了 吗？ 别，那你这就不合适。你喝这，你先喝着。 还有我事呢。 没，嗨。 这个 什么东西啊？这是？ 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哎，对，这 我说柚子，你要是欠什么东西，赶紧还呐！那是。 你看我嫂子多痛快，还吧，行吧， 还吧就。 那我是今儿个班是明儿个班？ 这么大件儿， 后个班。 嗨，找几个人给你办了算了呗，多大件儿啊，到底？ 你看我嫂子多痛快。这这么着了啊？ 不， 这个 再容几天？ 说好了，容不了几天了，因为我确实着急装修。 三年来二年都行。 什么三年二年？ 三年二年的啊？ 这么着吧，嫂子，既然您说到这儿了啊，咱就明天您俩人必须搬走。 别 啊， 太快！ 我们俩搬走？ 不，这个。 给你搬什么呀？我们俩都得搬去。 搬家呀。 给你们家搬家 啊！你看他这个人就是 啊， 他这个就是他搬家，让他给他帮忙，你知道吧？他 这忙你帮不帮吧？ 那搬家我也使上劲儿啊！ 你使上劲儿啊！这你东西该搬走搬走啊！ 啊，让我搬我们家东西 啊？可不吗？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不是 这话怎么说的呀？ 嘿嘿，兄弟， 哎呀，晚上您还瞒着我嫂子呢 啊！不是这个，你差 巧了。 嗯， 这房是我哥跟我借的，这房是我的，对。当时啊跟我说啊借一个半月，这都三月了。 王南勇，你过来。 不，怎么了媳妇儿？ 你不跟我妈保证的你有房吗？ 是有房，是我是说会有房的。 啊，现在这房不是咱们家的。 这个 房产证上面写谁？ 咋的？ 写 王三。 我叫刘慧友。 写的是刘慧友。 他说会有房吗？ 啊， 这房子我的。 真的是会有的。 啊， 这房是会有的。 好你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你们两口打架这不像话啊。 对， 街坊邻居看见怎么回事？ 兄弟， 你们俩挠出血来，我这房还要不要了？ 对， 你们俩今天搬明天搬后天搬。 什么还挠出血来？ 不是，酒我还你了。 你盼着，我没说这酒的事，你也不能这样啊。 我怎样？哎， 我是杨白劳啊，你也不能这样。黄世仁， 不是， 我跟你说， 哎，你又娶媳妇又过年的啊？ 你在容器里先。 那车你是管喜子借的 啊？ 房是管我借的。 等会儿，你不跟我爸说你有车吗？ 是啊，我是说这个。 那是你借的？ 哎，就 是。不是我的名 名儿是他不同意改成你的。 哎，那我们家那些三转一响都是你的了？ 不都是他的。 三砖一响， 不， 你跟他要的彩礼都什么玩意儿啊？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照相机啊？ 还有自行车呢？ 还有自行车呢？哎呦， 你听我说，哎，这个 好啊， 不全是他的。 嫂子，我跟您这么说吧，这屋里头啊，你们俩穿的衣服是你们自己的， 我这身也不是我的 啊。我说你那马甲穿的那么小呢？ 我被骗了。 我没骗你，真的，我是说会有的。 好，我跟你玩的没错。 别撕，这不是我的，别，哎，留着。 开门嘞！ 啊， 开门！ 等会儿，我告诉你，老实点，这是我闺蜜，你别色心色胆的。 谁色心色？ 喂， 在门口里喂什么？你哪天进来呀？ 哎，丽丽， 小两口都在家呢。 啊， 哎。怎么了？哎，你别哭啊！你别哭，你眼角这刚做完手术，你别哭别哭。 什么？做手术？ 哎呀， 他做什么手术来着？ 别，没有什么手术。 没有，你跟我说， 你别瞎 说。我好照顾他。哎，什么？ 我跟你说啊，你做一个丈夫一点都不称职，你知道吗？ 没错。 怎么了？ 没错。 你看看他那眼角刚拉完了 啊， 那嘴角刚缝合了，那鼻子刚垫上。 哦，鼻子也有问题是吧？ 鼻子是垫的呀。 啊，没事，改天再来。 你先门口等会儿啊，丽丽。好了，完不了，你这蒙我，你这一打都是假的， 我这不是 假鼻子假眼儿， 我这不是这样， 你别哭 了， 你说你这骗人， 哎，你快别哭了，哭完那儿都瘪了 啊。 说的这件事还确有此事，小赵以为找了个有房有车的老公，自己的后半辈子应该都过得很舒坦。可是当他结婚之后，才发现，老公王某，大家注意啊，是姓王，王某，结婚之前带他看的房子、车子全都是借的。赵某自认为自己被骗了，向法院申请撤销婚姻。律师说了。根据婚姻法规定，因为胁迫结婚，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是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此为胁迫呢，是指行为人以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的生命啊、身体健康啊、名誉财产等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形才算。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并不属于这样的情况，实际上王某、赵某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法院最终驳回了赵某的离婚请求。哎，那姓王的是不是可以说一句啊？ 这个他也别告诉我，他那都是整的。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那一段好时光，随